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四，我是小张张。 好，在这里的话要借一个时间跟我昨晚新相识的一位来自远方的朋友打个招呼。因为我答应承了他说呢、叫他今早早听我们这个节目呢，他是完全不懂听广东话的、所以我们讲什么都可以。所以呢就在这里呢应承了跟他在这里讲声说话咯。我希望他有听到啦。是啦、,just to say hi,to Jim from Scotland. Happy birthday in advance and I will see you again in February. 哇！我都情何以堪咧？我决定 是咁嘅，因为其实琴日食饭好开心，因为去咗有一间非常之好嘅餐厅，咁佢嗰个环境系令到每一台嘅人咧，自自然然就會好 close， 因為我哋坐得好近啊。咁所以就係喺完結差唔多嘅時候嘅話咧，大家都已經飲飽食醉啦，你明嘛？咁當然就大家喺立下咁樣。咁有位朋友就走過嚟咧，就話啊，佢都覺得因為聽嗰把聲嘅話係認得我係邊個。 哦， 係 咁犀利。係 啦，咁跟住咧，佢就走過嚟，大家喺度傾偈。點不知咧，就有一位頭先我哋認識嘅呢一位 外國人。 外國人。咁大家就喺度傾偈啊，又或者喺度大家互相飲酒啊咁樣。咁跟住就傾偈嘅時候嘅話，佢話俾我聽，佢好鍾意香港。 哇！歡迎歡迎歡迎， 冇錯啦。咁所以我哋都約定嘅就係會下次佢有機會嘅話，就會再見面啊，或會慶祝佢嘅生日嘅咁樣啦。我應承咗，但係今朝早呢一個時候嘅話咧，喺我哋嘅節目嗰度咧，同佢 say 個 hi。 恭喜你啊！你個心有冇卜卜跳啊？ 點解會卜卜跳啊？ 新嘅男士啊嘛。 你點解乜嘢都諗嗰啲嘢嘅？ 喂，你個心唔卜卜跳㗎？ 點解會卜卜跳啊？ 你係唔係你依家個心有個卜卜跳啊？ 其實係覺得好開心嘅，係 啊，真係 你去到邊度都可以 有 人有都可以識到朋友咯。咁我諗都唔會太差啩，我個人。 O K， 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啫，你明嘛？即係你去到邊度都會傾到偈嘅，係你都會有吸引力。咁佢會走埋嚟同你傾偈，咁大家有即係有啲唔同嘅一啲交流啊，我覺得係嚇。咁我覺得好開心。 好，非常好啊！新年新朋友， 好，我都預祝我今晚新相識嘅朋友。我唔知咩人，我会用 沉。你有今晚又有咩？ 你唔好理啦。 我 决定 用 沉浸式嘅恋爱方式同佢展开一段新嘅感情。 我今日又加佢，我今晚又有加。 喂，有冇加都冇所谓。听住我哋风骚发人啊，各位朋友吓，因为第二轮嘅风骚见习生， 哇，又嚟啦， 嚟啦嚟啦。 咁啊，十一点钟会听你哋嘅电话，1872388，1872388。 有信心就打嚟啦， 快打嚟咯。 四号啊，听紧风骚范围。今日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除咗我哋今日有呢一个风骚齐齐声之外，我哋一阵间仲有爱好系列。 哇！新嘅一年，新嘅希望， 梗系要啦。 新嘅感觉，一切由新开始。打咗你嘅朋友啊，耐心啲吓，我哋一路咧联络紧你噶啦，咁所以咧，就算今日咧招募第二轮咧，唔代表第一轮你冇机会噶，或者好快咧，我哋嘅 Austin 哥哥就会打电话俾你，约你下个礼拜定下个礼拜都讲唔定噶。H Up 开始我哋今日三小时嘅节目。新嘅計劃啦，咁到底能唔能夠實行咧？咁啊，真係要踏出第一步，或者真係開始先得嘅。人生有啲計劃咧，係可能係一個好重大嘅決定，亦都係咧要選擇最好嘅 timing 啦。我哋需要嘅時間，咩人地利諸如此類啦嚇，最好嘅時間、最好嘅場景之下進行。而呢一個就係叫求婚啦。人生咧唔係有好多次求婚嘅經歷啦，咁樣 未必㗎。 你有幾多次啊，老哥？請問你？十次 被拒绝 太多， 被拒绝求婚嘅几多次啊？ 咁所以咧， 求咗十次，但系有十一次被拒绝。 有好多人咧就谂好多， 有 冇 有个你一埋就冇，冇得，冇得，冇得，冇嘢。 一望到咧，嗱，你乜都冇讲啦。 其实求婚系好恐怖嘅，我觉得。 咩点样问到咩点样恐怖咧？ 梗系有啲傻你， 真系 啊！ 你嘅心情系点噶？ 心情嘅就系、是、 你明知嘅啦，其实。 所以我觉得好恐怖，唔系咯。 啊 梗唔系啦， 要问其长， 佢觉得恐怖就梗系有啲原因啦。 我系从啲朋友嘅身上，甚至乎嘅就系有啲女仔、男仔求完婚之后嘅俾我嘅睇法，咁就系话唔好有一啲群众嘅压力，因为其实有时你以为大家已经 ready， 但其实对方系未 ready 嘅、但系你当而哇 book 咗间餐厅喺二十个朋友面前度跪低，我唔可以话唔嫁俾你啊！你明唔明啊？ 但系女仔系咪唔中意咁噶？即系好似有少被逼咁。 你唔可以咁讲，系啦，即系其实我谂嘅，所以我话求婚系好危险嘅一件事，同埋好得人惊嘅一件事。你点样安排喺几多人面前，定系点样？ 真系啊！ 所以嘅就系唔系咁 足。个女仔跑咗都几惊噶， 好难难嘅。 因 为 系啊，未准备 定 no， 而 yes 同 no 咧个答案咧系带嚟嗰个成个气氛啊，成个后果咧系有好大嘅分别。 我觉得唔需要做俾人睇，我就好怕啲朋友又话叫定啲朋友有 book 定餐厅，好似你话斋又做定嗰啲 banner。 燈牌啊嫁俾我啊咁樣嗰啲，哎呀， 跟住可能咧喺對面燒咗成個山咁樣，跟住咧就剩翻 Marry Me， 真係有啊！ 我絕對相信啦，絕對相信啦。 但係咁嗱，雖然咧係好恐怖嘅，或者即係好容易會，如果係好淤嘅，但係佢好有誠意。如果你講即係佢做咁多嘢， 佢肯定 係 有誠意。 我又覺得佢好有誠意。 咁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咧，就我講緊嘅嗰一點嘅就係其實你求婚嘅時候，你咪有十足嘅把握先。 系、啊， 咁对方系咪中意咁样嘅安排先？呢、這个你真系要好了解， 真系两回事嚟， 两码子事嚟嘅， 即系已经讲定结婚嘅啦。 你讲得啱，唔、系代表隆重其事，就系你有几咁认真噶，系咪 啊？有时 可能两个 系啊，我都唔中意。 又或者我又试过有啲朋友系点样咧？两个一齐行山啊，行山，咁你讲紧嘅就系两个 打开嚟睇系咩嚟嘅？ 无端端上到去山上面啊，因为你其实佢又想点样咧？嗱，我又觉得呢样嘢我就舒服啦，唔系，系话俾你知嘅就系。在这一段的期间你想想两个人一起去行山是互相扶持的。 是 吗虽然是各自行山的就是各自修行的但是问题在于就是怎样都好的话几辛苦的路我都陪你一起行。上到去山顶过夜过一晚我就跟你求婚了。 哇 是啊你不死啊这些位置是不是先你覺得是不是啊？你有意義， 有另外一種意義，冇錯冇錯，係好似人生嘅路一齊行咁樣。 佢一路孭住個，一路攞住個求婚戒指 嘅。 哇！佢同我講嘅時候，就其實上到去嘅時候，佢都要真係要諗清楚，同埋佢就期間究竟會發生啲乜嘢事嘅話，都會阻礙佢到最後尾，佢會唔會跪低？ 風險都有 嘅喎，又或者你鬧交 落雨啊，好多蚊咬啊， 又或者佢怨佢啊，叫你唔好行噶啦。 哇！即系呢个风险啊，有风险。 系啊，但佢一路行一路行嘅时候，佢反而就越谂得越清楚，越清晰。佢去到去山顶嘅时候咧，就跪低同佢求婚 就得啦。 哇！真系死我同你讲呢啲话。 今朝咧睇咗一条片咧， 真系衰。 Exactly 就好似阿 Sarah 所讲啦，即系有大众嘅群众嘅压力啦，有埋摄影机啦，拍低晒啦，做晒准备啦咁样。但我睇住嗰个男仔，嗱呢个发生喺边度咧？罗马咁啊，有个男仔咧谂住同佢女朋友求婚，突然之间喺一个街上面嗰罗马广。广场咧，最初咧都唔系咁多人嘅，但你知咧起哄，同埋咧，因为嗰件事都维持咗好一阵啊。因为佢一跪低，那个女仔咧好大反应啦，褪口啦，跟住揞住块面啦，咁揞住块面都可能系代表佢好开心嘅，唔知道。 惊喜啊！ 但系跟住咧，嗰个女仔做一个双手合十，唔该你，即系起身起身，唔好，双手合十， 尴尬啊！ 系啊，其实未必中意， 系啦。咁但系作为男仔，咁佢准备咗咁多嘢，梗系唔起身住啦，就以为谂住再坚持一阵啦，就。不停咁样， 哇，好容易出事啊！ 不停 ，please please 咁样样啦，单膝跪啦，咁诶拎住一只即系个新闻所形容为一只好贵嘅名牌戒指啦，某个牌子啦 吓， 咁啊系啦，咁啊以为呢个女仔一定会 say yes 啦，睇住个面上嘅笑容，男仔嘅笑容咧开始僵化，开始由即系好开心到慢慢假笑，到开始即系都唔多笑啦，冇最后嗰个女仔夹硬。的佢起身，拉翻佢起身咯，就 say no 咯，咁成件事咧就即系硬生生就完结咗啦。咁最后呢个男仔都话摆翻呢一个片上网上咧，跟住就话好彩只戒指退得啫，咁即系30日内买咗退得啫咁。可能呢一件事都几影嗱，不但止唔成功，分分钟咧仲可能会令到个女仔咧有另一种嘅谂法都唔 会啊。 啊呢个女仔做得好 系咪？ 会啊， 因为我会觉得唔系呢个问题，而系我会觉得就首先你咁样嘅。形式向我求婚，其实佢系代表咗嘅，你唔系好了解我。 系啱啊！你个女仔中意咩唔中意咩，你都唔知。 你都唔知，你就系以为嘅就喺大庭广众嗰度。我谂个男仔系用一个我自己觉得佢会中意嘅方法，咁即系其实你唔了解个女仔啦。第二就系呢件事你已经失败咗，虽然有好多好大龙凤拍咗啦，你唔应该摆上网。 系啊， 系嘛， 系啊，仲要俾阿梁嘟嘟攞出嚟讲，罗马嘅事香港都讲， 即系 唔系啦？我讲呢样嘢，我就觉得男仔应该引以为戒，即系要谂得好清楚。好似阿 Sarah 真系好恐怖嘅，即系你同埋你会真系影响跟住落嚟嗰个感嘅。呢下嗱，如果你再求婚，你下次点啊？一定会有心理阴影啦，为我上次衰咗，今次应该点做 呢好得意喎！我睇呢件事，我唔系睇呢个角度，我就只系睇呢个角度，我就会觉得就系咯，点解你会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去向佢求婚呢、第二嘅就系你既然已经系失败咗嘅，你仲要将呢条片摆上网？我系个女仔，我会觉得好彩唔嫁俾 分手就算。 你唔好理由咁样啊！公开呢啲好私人噶嘛，求婚 啱啊！ 除非你成功嘅啫，系咪？你仲要问佢，你介唔介意我将佢摆上去个网嗰度？ 喎，啱唔啱啊？因為你下面可以有好多孫女。 我知啊，仲有分開咗之後各自翻屋企啦。咁跟住第二日邊個打電話俾邊個？點、開口咧？ 你講得啱。究竟而家個關係係乜嘢咧？ 係 啦、 啊， 分就唔結噶啦。 係啦、啊， 分就唔結 啦。 究竟點咧？ 係啊，喂，琴晚唔好意思啊。 嚇、 啊， 你會點？ 我系男啊！ 你系你系呢个大龙凤 嘅主角， 系啊！ 你会点样同个女仔讲？ 阿龙哥， 系啊！你会点再同佢讲？ 吓你咪咪话斋玩啊姐！ 我冇讲过， 玩咗玩咗佢就算啦。 唔系唔得嘅， 你 会 唔 会 有条刺喺度 啊？真系唔知点样拎佢个电话，你都好惊啊，千斤重啊！点样打？点样开口咧？如果佢喂，入扑收线，哇！你个心真系揦住揦住。 咁点咧？咁点收科？ 唔知啊！ 如果你而家咁样，你点收科？ 嗱，呢 个 仲 经验 我 未试过。 喂，真系打电话去揾翻佢咯。 Say sorry，say sorry 咯。 定 系 你 会觉 得对对方主动啊？即系个女仔要佢主动啊？ 唔 因为你做咗咁多嘢啦嘛，咁你都会嬲噶嘛， 系 嘛？ 嗱，我自己觉得 有可能嬲噶， 系啦。但系我自己个人咧，我就会倾向我主动问你，你想唔想？你想就想，唔想就算，我唔会不了了之。 想唔想咩？想唔想结婚？ 系啊，即系了解决翻呢件事咯。 究竟点解我 嘅 当众求婚，你 唔 你拒绝？ 我 问题 一定因为点？一定因为大家应该倾 清楚。 啊，呢个几好，呢个几好，呢个几好。 我 点会 不了了之？我唔会等佢打电话嚟，佢一定唔会打电话俾我。我等咗四年啦，冇打。 哦，系咩？你哥啊？惨啊你！ 你又弊喺边啊？你过喺弥敦道 啊？等咗四年啊？ 唔系，讲 笑啫。 我觉得你系真嘅。 我叫做乜嘢啊？鬼见愁啊！ 鬼见愁真系见你系惊嘅 你 啊！ 得罪我鬼见愁，你唔好混啊！ 咁啊，所有投婚嘅朋友们，祝你好运，同埋小心选择地方同埋时间啦吓。好，10:30，先睇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一个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峰会上致辞时话，香港要融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大局，就必须放眼全国，结合香港和内地两方的所需所能，相信会为本港提供全新机遇。梁振英表示，未来国家的数字经济将体现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产业协同、融合和创新，提升传统产业智能化水平和竞争力，推动各产业数字化转型。另外，也会加强数据资源统一管理和数据要素的优化利用，透过建立数据治理体系，规范数据采集、储存、流转和使用，加强数据安全保障，推动数据跨部门和跨行业集成和共享，提升数据的安全保护、价值和效能。由尖旺区议会提出农历新年前举办尖咀夜缤纷，在珀丽购物大道一带设坐地霓虹效果灯牌等打卡点，并且举办夜光龙和街头音乐表演。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油尖旺区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主席叶浩东表示，小组会尽快开会深化建议，透过活动突显区内特色，希望设立文化历史导赏团，配合商户提供的优惠，以吸引市民和游客到区内，以提振经济。如果有活动可以跨区举办，可以增加协同效应。恒大市场学系助理教授邝家琪在同一节目关注会不会出现资源重叠情况。他说，虽然各区有不同地标和特色，但区内商场不少租户的组合相似，需要研究如何协调商铺或者是提供优惠以吸引市民。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批评民进党借攻击抹黑大陆转移焦点，形容是民进党在岛内选举的惯用伎俩。陈斌华说，选举本来是对政党和候选人的一次集中检视，被质疑者理应自证清白或者是知错认错，但民进党很多政客私德不修，言行不检，一被揭露出贪赃枉法、 腐败堕落等的劣迹就习惯性栽赃甩锅，企图借造谣炒作大陆介入选举来掩盖丑行，转移焦点。这种招是弄多了只会贻笑世界，亦都呃不到台湾的民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星期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74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2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9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20点，跌11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00蚊，跌6毫；阿里巴巴73.7，升4毫；盈富基金16.72，跌7仙；比亚迪股份208.4，跌2.2。南方恒生科技3.56，跌2.2；美团76.8，跌2；中国海洋石油13.34，升3.4；友邦保险64.15，跌7；中国平安33.8，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9，日元143.44，瑞士法郎0.85，加元1.335，人民币7.158。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33048点，跌415点。港金报19015蚊，跌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3.51美元，卖出2044.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交通情况。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上怡道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意外影响车辆唔可以由牛头角道支路左转观塘道。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正常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新界区屯门农夫路近回旋处车多，而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跟住提翻你，九龙塘牛津道南开下道交界水管急收，部分行车线封闭。牛津道去浸信会医院方向嘅车辆唔可以右转南开下道。另外，牛津道去启思小学方向的车辆去到南开下道必要左转或者右转。太子道西窝打路道交界爆水管，部分行车线封闭。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辆不可以右转窝打路道。另外，窝打路道地面路段去沙田方向的车辆不可以经太子道西直去界限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丁九桥屯门、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青山公路华贤村九龙、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罗本在公司挨夜看方勤集团同一股创投的合作，代表方摩根先生对他们不看好，但最终因为罗本的一个举动而改变。究竟罗本做了什么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参与海上大型活动，安全最重要。可载客船只的船员应指示紧急逃生路线、救生衣的位置，同示范点穿着。成人要确保2岁至12岁以下儿童全程穿着合适的救生衣，并视乎情况为婴儿着上救生衣。 船长需要备存乘客和船员名单，切勿超载或超速，离开时遵从海事处及警方指示。 哎哎啊！ 肥强做咩唉声叹气？ 因为高处工作以外，知名个案嘅故事咧，真系好令人伤心同埋唔开心啊！ 所以工友开工，大家都要互相关心，睇多一眼。如果旅程多得你手忙，咁就可以减少好多意外发生。想知多啲咧，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高处工作零意外发生，工友家人大家都放心。我系何晶琪 Natalie。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的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继续风骚快活人，再提提大家喺一阵间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嘅风骚实习生第二轮咧招募就开始啦。一阵间稍有时候啦，阿靓妈翻嚟就可以打靓妈，唔系肥妈嚟噶吓。1872388，交后时候吓。好啦，你又知唔知里边咧？我哋经常问一啲咧同日常生活或者我日接触嘅嘢咧有啲关系，但未必真系去深究个原因嘅。今日咧网上睇到一个咧系关于茶餐厅嘅，我想问下你哋，其实你哋知唔知咧咁样样？因为嗰个摆上嗰个人本来咧就以为系一个原因，即系以为系一个解释，原来唔系嘅。佢就话咧去某间茶餐咧食完嘢之后咧，睇翻个账单，咁发觉咧有20蚊，唔系任何嘅食物，而系就手写单20蚊咁样。当时咧佢有个感觉就吓、是啊，你帮我写单，你都要收翻20蚊，唔系啊嘛？即系边有咁嘅道理啊？咁样，于是咧就摆上网咧，有少少叫做话佢唔啱咁样啦。咁但系当啲人咧陆续都系咩帮人手写单都要收20蚊嘅时候咧，就有个人就话唔系啊。茶餐厅嗰个做法咧，就系话如果电脑里边冇嘅嘢，另外写咧，嗰啲食物就叫手写单，唔系话嗰个人工费，而系真系有啲食物加咗落去嘅，例如加只蛋啊，加啲面啊。 咁佢20蚊，佢知唔记唔记得系乜嘢啊？ 咁佢又冇再 follow 落去啦。不过即系你哋有冇听过呢、這个？即系茶餐厅原来有叫手写单，即系话唔系电脑里边打落去嘅，系另外。外加嘅嘢咁样咯， 咁我都要知系咩噶，即系例如有啲乜嘢系要手写单噶， 我唔知道啊， 知道啊，我都系第一次听到就系、 是、啊， 系啊，咁、啊、可能即系纠正佢嗰个人咧系茶餐厅嘅从业员啦，我觉得呢样嘢都几，其实都几唔系好，即系唔系咁多人会知， 其实嗰个人点解唔问清楚？ 系啦，冇错，你点解唔问清楚？咁佢二十蚊系咩嚟噶？ 我冇笑嘅， 佢系摆上网叫公审啊！ 我知啊，点解现兜兜俾钱嘅时候你唔问？你问清楚就冇呢件事，唔使摆上网。 可能佢又翻去先睇到张单咧，我唔知啊，即系佢又冇解释咁详细。 茶餐厅搣咗佢噶啦，张单我都唔攞噶啦。 嗱，我哋都有去过茶餐厅啊， 有啊， 就算。如果是的，他加了有一些不是在电脑可以出到的一些 items， 是吧、那其实他 suppose 应该要讲给你知道的。 是啊。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你如果你手写的20蚊、30蚊、40蚊、50蚊任你写啦。 是啊。 那么很危险。 Yes, 啊。 收了都不知道什么 事。不可能啦。你贪心精一定不会发生这些事。 欸我改咗啦，嗰日佢话嗰啲咩一蚊，我都已经叫佢即时停止个话题啦。 我哥叫爱因斯坦嘅大佬， 系啊，虽然嗰晚我都谂咗少少， 你觉得佢就一蚊太少，其实应该10蚊系咪？ 唔系，我谂住 都俾啦， 点样 modify？ 但系你系嗰啲 check 唔 check 单嗰啲人，多数都会 check 噶， 我会 check 噶，因为我有时咧， 因为好危险啊。 第一，我最 系 啊，譬如话我落单嘅时候咧，举例要个芙蓉蛋炒饭咁先算咧、我话明少油少盐噶啦，然后佢跟住咧，佢冇记得佢攞张单埋嚟噶嘛，即系等紧嗰碟嘢嘅时候啊，咁我就会睇下佢有冇写到我讲啲嘢，少油啊，咩少盐啊，佢有嘅。 但你唔系真系咁叫啊，你少油少 你都冇用噶，佢一样系照。 我即系最低限度，佢真系有做啊嘛， 起码有写， 系啊， 就唔系即系听完算。 系啊，咁厨房嗰个唔理就都唔关。关佢事啊嘛，咁、我有睇嘅，同埋佢埋单时候我都会睇嘅，因为我唔中意做傻仔。 有啲数咧，即系我记得我有一次试过咧，我真系觉得吓。 咁但係我又应承咗，所以我又冇得怪人嘅。佢问我嘅，诶，先生啊，试唔试下我哋嗰啲特种茶靓茶嚟嘅，茶楼嚟嘅，即係食中菜嘅。马骝咪好正喎，呢个茶。 我当时 我就不假思索，是但啦咁样样，倾开偈嘛，是但啦咁样。哇，点知净系茶都60蚊， 一位啊？ 总之改一壶咯， 系啦， 改一壶， 即系另外有个蜡烛仔点住。 咁你咪冲多几次咯。 系啊， 但系搵个茶包装， 攞个茶杯俾翻个攞茶叶。 你只马已经再焗多几 只马骝咪啊？ 焗完之后再摆落个枕头度， 或者摆喺对鞋度。 冇错，唔好理。 你哋冇试过咩？即系去到呢啲地方，即系佢专登会问你一样，试唔试下啲咩啊？ 有， 通常 都会试， 通常都系贵过正常。 好似你咁样，仲记住嗰60蚊马骝。 讲过噶啦， 已经应该第27次啦。 佢耿耿于怀，你 咪真系马骝咪， 死都要记住，死都记住。好，各位朋友仔，想参加我哋嘅实习生，11点后。Met you by surprise, I didn't realize that my life would change forever.Saw you 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d care.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in the air.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 of real fantasy. Illusions are a common thing. I try toIt seems as if it's meant to be. Dreams are my reality, a different kind of reality. I dream of loving in the night, and loving seems alright, although it's only fantasy.We'll be right back. 熬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知足就是幸福。人生没有幸不幸福，只有知不知足。温饱无忧是幸事，无病无灾是福泽。至于其他嘢，有则锦上添花，无则依旧风华。人嘅一生，每个人嘅内心深处都渴求幸福，希望有一日幸福之神来临，最好中下六合彩啦，系嘛？总以为拥有更多就会更幸福，一路奔波劳累，赚取碎银几两，实现世俗嘅物质生活，希望自己过得越嚟越好。当然，人追求梦想系冇错嘅，实现梦想都系人生一大乐事。但我哋应该学会享受每一个我哋已经拥有嘅日常。就算冇好多财富，甚至冇屋冇车，但系有一个健康嘅身体，身边有好朋友陪伴，好多时候幸福不在遥远的天际，就在平常嘅每一个当天，每一个生活嘅小平常，每一嘅时间都系我哋拥有嘅，应该学会去享受，满足当下。人嘅一生欲望无止境，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每一个人都为自己嘅欲望行动，为自己嘅欲望而痛苦，最后都可能为自己嘅欲望而埋单。弘一法师曾经讲过，人生欠我哋一个圆满，但系我哋都欠人生一个知足。生活唔会事事圆满，心可以因知足而常乐。人生在世，草木一秋，人活一世，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虽然好多事情唔会完美，但系都唔会事事糟糕嘅啫。好多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世界上冇十全十美，冇永远嘅一帆风顺，有嘅只系一个知足常乐嘅心态。人比人气死人，好多时候过得唔幸福，大部分都是因为同自己过不去，同人哋过不去，因为欠缺一颗满足嘅内心。人活喺呢个世界上，其实所有嘢好坏都是心生出嚟嘅，完全可以由心而出发，改变自己嘅内心，学会享受每一个美好嘅瞬间。无病无痛，衣食无忧，而且仲有啲好朋友、好嘅屋企人一齐嘅话，已经系莫大嘅幸福。人嘅一生要学会珍惜当下，享受每一天。喺追求梦想嘅路上，用快乐嘅心态去追求，每一天笑一笑，你就是一个非常幸福嘅人。恭喜你！ 冷暖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 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香港咧有多朋友们咧就请一啲外佣姐姐啦，但如果冇外佣姐姐嘅咧，都或者咧间中啊，可能搬完屋之后啊，或者咧就系个另舍个派觉得屋污糟咧，就揾一啲叫 part time 嗰啲姐姐啊吓，嗰啲叫家居服务助理，系咪类似啲咁嘅名称啦？ 系啊，家务助理 系啦，咁啊见到咧最近咧有啲叫做咧农历嘅服务，你谂下，其实原来咧不同嘅时日咧，佢哋嘅要求唔同，咁农历有啲咩唔同咧？就 哇大清洁啊！ 专清洁唔系清洁平时都有噶啦，佢系专咩啊？ 抽油烟机、 煮田嘢啊，嗱嗰啲系啊，嗱佢我呢个真系唔系个个嗰啲家居姐姐， 唔系咯， 系啊，佢而家佢就系话有一啲特别嘅，专登帮你整，譬如团年饭啊，或者整糕点啊，你唔觉得呢啲人唔系个个都识整嘅咩？譬如你整嗰啲过年嗰啲糕点啊， 肯定唔系 个个识 整，但系譬如话你过年团年饭好兴买外卖嗰啲团盘菜啊， 亦都系呢个都系个方法，咁或者有啲人嚟想食喺屋企煮咧咁啊。咁我觉得呢样嘢都几特别，即系嗱呢啲姐姐就唔系真系个个，即系唔系叫清洁嗰啲手板硬件嗰啲，系咪先？通常以前阿妈整嘅嗰啲， 咁点计啊？系咪都系用拗？ 佢都系用时薪嚟计，佢都用时薪。 但系佢慢慢切咧，佢切条粗都切。 因为你要谂呢啲嘢咧， 唔系我唔知道，我问下咋？ 喂，嗱，你又讲得唔系？但你又讲得啱，因为咧，我谂做团年嘢咧，个时间一定同普通清洁唔同， 起码半日。 系咪先？净系整萝卜糕啊！哇，嗰样嘢烦咯，咩整个煎堆啊嗰啲，有排搞啊。不过咁，如果你要计就唔好整咯，你自己计。 我买咯， 系啊，都有嘅。 系啊，咁咯。 不过咁咯，但系如果你觉得啊都好啊，有个人帮你手整下抹屋啊，跟住有两样嘢嘛，又可以清洁埋，又可以帮你整埋团年嘢咁。 但系我谂系咪应该系话你请呢啲姐姐，唔系要佢落手落脚煮啊？因为如果大家真系有煮过团年饭或者系做冬咧，你要知道嘅就系佢侧边有好多嘢要准备嘅。 系啊， 譬如你所讲系咪？我可能喺度炒紧啲嘢嘅时候嘅话咧，有人要可能系帮我哋拍紧片姜啊。佢咪喺侧边嗰度只系助理你。 哇！但系两个人咧，你唔夹唔惯咧，好烦嘅。 呢个我同意， 冇可能一齐煮。 系 啊，呢个厨房咁窄啦， 又咁细， 唔系咯？有几多个人有个 island 嘅 kitchen？ 所以我觉得嘅就系话咧，香港人。多數普遍啊，個廚房都係好細，但係當你去煮呢一啲嘅團年飯或者係做冬嘅時候咧，你就可以見到嘅就係煮嗰個人佢嘅即係哇 功力 管理能力， 佢真係好有藝術嘅，煮乜嘢先，煲落啲咩嘢，跟住咧啲雞蒸出嚟嗰啲汁嘅話，又揾嚟煮冬菇，你知我講緊乜嘢嘛？ 冇錯， 又或者要留翻少少去揾嚟咧，就去整嗰個豆苗，係咪？同埋咧就係啦，乜嘢先後次序，哇，好～ 重要，系唔可以错噶， 喺晒脑海里边。 又或者有啲嘢就一定系要后下嘅，又或者佢就有啲系一定系最后屘齐晒人，你先至会落嗰条菜嘅。 如果 唔系你落咗条菜嘅话，佢就会黄噶。 仲有啲人唔系即刻翻屋企，阿哥哥翻咗几日，家姐又未翻 啊。 同埋每个人嘅习惯都唔同，即系你好简单，你开罐嗰啲鲍鱼咧。咁、那個罐裏面啲汁，我梗係又倒啲水落去刮到個位置，然後 嗰啲 得 埋噶， 得嗰啲紅燒鮑魚嗰啲汁啊，罐頭嗰啲啊， 紅燒鮑魚就係、 是， 因為有一啲你講緊係嗰啲 清 水浸住噶嘛， 都 有 好好味噶。你諗下，如果個姐姐唔知咁啊，倒咗係，哇！你唔想殺 肉赤死啊？ 啱啱啱，同埋其實有時又係嘅，你知唔知道浸冬菇剩翻嗰啲冬菇水，哇！你揾嚟整嘢係好好噶， 浸江瑤柱嗰啲又係， 冇錯冇錯，有時候咧，你倒落去咧，係揾嚟嘅就係煲飯，係 啊， 係啦，係有嗰陣香味，但係其實咧就你唔會嘥。 系啊，唔同人嘅手勢咧，唔得嘅。 所以冬菇定又有用嘅，系咪？冬菇定我哋咪落去煲湯， 系啊系，好味嘅，有一種香香 嘅。最簡單，過年個茄菇定你千祈唔好整走佢，反面。 茄菇定哦， 系啊，喂，老人家拜神個茄菇定真系唔好整走佢啊！ 即意頭上係咪？定係 拜神嗰只啫？你講乜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四十八度气温，相对湿度63%。如果有听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就知道我哋咧十一点朋友有咩事情发生咧，就系、是、风骚实习生准备接听大家电话。其实靓妈已经听紧噶啦吓，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想参加同我哋一齐喺呢个节目里边发声，讲下节目，讲下不同嘅嘢咧，就可以打电话嚟。OK， 年龄性别不拘， 冇错。 记住要留意打电话嚟嘅朋友嘅话，就要少少地都要介绍下自己啊。唔系净系打电话嚟就我叫咩名，我个电话系几多号，拜拜。 仲有唔好话识得我，冇用。 最好唔好，真系识得佢嘅朋友都唔好话俾我哋听你识得佢，因为家属系唔可以参加。 冇错啦。 喂，好啦，开始我哋 绝啊 呢个环节。 爱好系列。 星期四爱好系列，今日礼拜主题就系新年嘅 新希望， 新希望，新感觉。 2024第一次啊，咁样 系啊，所以一定要有呢种咁嘅感觉先得噶。 好，今年2024年，我由呢两个说话开始，就系、是、再无岁月可回首，唯独无事常相见。喺呢个小岛上面咧，有阵时咧，好多朋友咧，同学都好啦，旧同学，尤其是咧，小学开始咧，唔知点解咧就会渐行渐远噶啦。有两个好朋友咧，最近我都约咗，其实约咗一年到啦，即系出嚟。食饭有时会谂啊，点解人大咗之后咧？我讲我自己啫吓，点解约翻啲旧朋友咧？好似越嚟越疏懒啊，或者系好难约咁样，总会有多原因。有人有应酬啦，或者有人咧身体唔舒服啦，屋企有事啦咁样，咁所以约咗好耐都约唔到。我记得有一次咧，好多年之前，我真系觉得嗰次系令到我觉得好汗颜、好惭愧啊，因为我打俾一个旧同学啦，以前成日一齐玩，打俾佢咧咁啊，妈妈听，喂，唔该，我想问下边个啊咁样。哦，佢而家问咯， 你打电话去屋企嘅电话， 打佢屋企啊，打佢屋企啊，我有佢屋企电话噶嘛，系啊，不过嗰啲电话就已经系好耐冇打过嘅， 二字头定三字头， 二字头有咩分别？ 二又有，三又有，二三蚊蚊蚊。 系当时佢即系我感觉系吓。即系原来系好朋友而咩，我都唔知道，仲要待喺佢屋企添咁，系有少少惭愧嘅。咁所以今年我希望咧，揾翻啲旧朋友、旧同学咧，同埋但系有时咧，原来你隔咗好多年之后咧，你真系好想揾咧，佢已经转咗几次电话。 梗系啦，你仲好意思打人哋屋企嘅？你连人哋个手提电话你都冇啊？ 又唔系，因为我觉得我同佢熟，所以我打喺佢屋企咯。你唔会立乱打人哋屋企嘅，我估而家， 梗系唔会啦， 所以 佢 就唔 会 立乱打人哋屋企咯。 系啊， 咁但系佢同佢熟啊嘛，唔系，我谂大家对于即系朋友嘅定义系唔同嘅，联络嘅方法唔同嘅。 咁你惯咗打咗，嗰阵时咪约唔到咧，因为佢已经移民啦嘛。不过后来佢就系有。就上幾個月佢又翻過嚟嘅，咁、 哦、 一齊食過飯咯。 你請定係夾錢啊？ 係我請， 咦？ 我 one of 请咧，因为夹钱请，因为我哋成班。 咯。 咁因为要几个 要话自己请， 我系有份请。 咁就唔系请啦。 好好好， 因为你有几个人啊嘛，即系十个人食饭，有四个人夹钱，系咪咩意思？咁咪即系夹钱咯。 我夹钱， 我啲态度几衰， 冇所谓嘅，明噶啦。 对对一啲开心疏烂咗、疏忽咗嘅好朋友，想送呢个歌曲，我会。无事常相见，找回这旧朋友出来聚一旧，事一无多啊，希望珍惜每一天。 Maybe I didn't love you quite as often as I could have, and maybe I didn't treat you quite as good as I should haveIf I made you feel second best, you did, you did. Girl, I'm sorry I was bl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And maybeI all those lonely, lonely times, and I guess I never told you I'm so happy that you're mine. Little things I should have said and done,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But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Tell me that your sweet love hasn't died. And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keep you satisfied. I'll keep you 上在我心间嘅英文版本有呢首歌曲 ，Willie Nelson。 Always on my mind. Always on my mind. 好啦，咁啊讲到话即係新年新希望呢，我突然间就諗到呢一样嘢係好想讲嘅。嗱，虽然呢我自己本身冇小朋友，但係唔知点解呢见到小朋友或者係啲年轻人呢，你自自然会发出啲 BB 声。你会唔会㗎？你话点啊？你阿妈 会噶，仲有踎低同佢哋讲嘢 ，B B 话仲有。 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就系真系嘅。咁啊，就会温柔，可能系三分钟啦，又或者就系会更加有活力啦，同埋会母性爆发嘅。有时真系会咁嘅。所以我系会相信嘅就系小朋友又或者系年青人咧，会对你咧有一份嘅就系可能系青春嘅感染啦，佢哋一份热血啦，同埋一份生生不息嘅感觉嘅。我特别要喺呢度要鸣谢嘅就系咧，其实我好多谢每个星期五会嚟到出席我哋嘅 有知唔知嘅校长们，嗯嗯、因为咧，其实佢哋嚟到，我哋都会同佢倾偈嘅。实际上知道，不论系老师、校长同埋学校，系非常非常照顾所有嘅学童同埋好多嘅同学。佢哋希望嘅就系成为佢哋嘅朋友啦，搞好多嘅活动啦、嗯嗯，令到上学会更加开心啦。咁而且嘅话，你哋嘅真心真意嘅话咧，其实每一次同嗰啲校长倾偈嘅话，我都系好感动嘅、嗯。我觉得你哋喺度做紧一件真系非常之有意义嘅嘢，希望你哋继续努力。 冇错。 咁当然我会觉得嘅就系话，你讲紧新年新希望，希望小朋友咪就系我哋嘅未来咯。 对。 小朋友就系我哋嘅希望啦。咁其实系会担心嘅，同埋亦都要关顾嘅就系佢哋嘅情绪嘅问题。咁我希望嘅就系话喺今年2024年，我哋要对于小朋友、年青人多一份嘅关爱，多一份嘅包容，同埋多一份嘅了解。我哋每个人都做过小朋友，我哋都有唔同嘅经历，我哋都有迷失，我哋都有迷茫嘅时候，我哋都走过嚟啦。你睇下，我哋嘅人生系可以好精彩嘅。咁、所以过去嗰几年，大家都辛苦啦，更何况系小朋友，系咪？咁所以我就作为大家系我哋系大人啦，同埋系家长嘅话，希望可以再关心多啲佢哋嘅需要，同埋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喺2024年嘅话，都大家可以开心啲，同埋坚强啲。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总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的渴望，他们是我的希望，让我有继续的力量。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样。他们是未来的期望，带给我能给他一个最像天堂的地方。难免还是回想这样的歌，很 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祝福所有的小朋友，所有的青年人，我们在他们的身上的话会见到自己过去的模样，他们都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李宗盛先生的希望。 喂，你歌词好得意喎。是啊，我真的没听过。 家中两个姑娘。 好嘢，好嘢，好嘢啊。 好温馨我。 你在我身上见不见到年轻人的感觉？ 直外 放开只手下来。嗱，我觉得咧每年好咯，每年一月咧，我其实好中意。 打败你！ 喂，俾我讲一句先，帮你打紧败佢嘅时候，喂嗱，1872388，咁头先咧，靓妈喺度接紧电话啦，咁都好多朋友打嚟噶啦，咁我哋仍然系开放住嘅、 哎， 想参加 两 期嘅系啦，丰收实习生，咁啊可以打嚟呢个电话。 喂，水准好高啊， 好高啊， 犀利犀利， 好多卧虎藏龙啊。 喂呀，咁我坐稳个位先。 快嚟到你， 嚟嚟 嚟，每一年。 每一年一月咧，我好中意呢个时候嘅，系啊，回顾过去，展望将来。 嗯、 但系咧，我今年咧，我就同自己讲，回顾还回顾，唔好回顾得太前啊，即系唔好回顾30年前、40年前啦、 哦， 最多5年好啦。 系 系啊，即系五年一个阶段嚟嘅我，但有时我亦都俾自己5年时间。諸如此類，因為 唔係三年又三年， 佢五年又五年， 三年同五年都冇緊要，千祈唔好4年。 好，繼續。 咁然後咧，我又中意買呢啲新寶咧、啊，然後寫低每日做咩，每日做咩咁。 我哋都幾似、啊，我最近又係買咗一大大一扎寶咧。 但 係因為你知我所有嘢我都寫低。係 啊，大寶有 細寶， 有咩分別？大寶寫咩？ 小氣寶買咗幾多本啊？ 系订一箱， 多到数唔到， 仲未到， 仲未到，系啦，因为我又帮助乌龟捉大啊，仲未到， 系啊， 系啊， 要帮助自己啲企业系嘛， 系啊，咁我中意即系写啲要做咩做咩做咩，因为我觉得要有啲新嘅刺激、新嘅希望。 同埋你觉得写低咧，你一定要做嘅系嘛，你起码系呢样嘢未搞。 同埋我抌宝嘅时候咧，我中意诶。 我都會睇 一次， 我同你一樣。 抌你先，每一年抌抌，即系抌一嚿嗰啲，系咪？ 系啊系啊，咁我會睇一次嘅。咁話說咧，其實我諗緊呢今日嘅主題嘅時候咧，我喺度諗下啊，要有啲咩新希望咧？就喺呢個樂富，我撞到一個千年嘅同事，一個女同事， 千年 女 化石。 唔係30年前喺我公司，佢話你認唔認得我？我真係唔認得，我點會認得你？我有聽你節目㗎，加油啊，努力啊咁、樣。 但佢係認得你嘅。 係，佢話你以前係咪喺乜乜乜嗰個公司嗰度做啊？咦，我係喎。 係咪我喺你嗰間啊？唔係嗰間。 唔係嗰間，再之前嗰間，響響燈打時界。 OK。 喂，你做乜嘢㗎？我做打字員。 嚇、啊！有㗎，咪以前有呢啲 post 打字 員。系啊， 有冇可能记得啊？ 系啦，同埋即系我几乎已经忘记打字员呢个 pose。 系咁啊， 个个而家自己打啦，系咪？ 你用化石嚟形容， 果然系3000年前。 但系即系我谂翻起咧，系嗰阵时咧做嗰间公司咧，后生仔嘅时候咧，好开心， 有冲劲啊！嗬， 好有冲劲，即系我哋叫画房咧 ，art room 咧，特别哇，嗰种味咧好正。 咩味啊？啲人大家唔冲凉嗰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联办副主任刘光源在一个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峰会上致辞时话，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生机勃勃，气象万千，为香港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后盾、广阔舞台和无限机遇。刘光源指出，香港具备发展数字经济的良好条件，业界理应成为香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香港亦都必将为数字湾区建设贡献智慧力量。 他認為當前國際數字經濟合作發展正面臨少數國家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衝擊和挑戰，香港亦都受到個別國家無理打壓，但任何壓制打壓都阻擋不到中國發展進步的步伐，希望大家發揮廣泛聯繫國際社會的優勢，在國際舞台上講好數字經濟發展的中國故事，提出數字經濟治理的中國方案，發出數字領域合作的中國聲音。中西區區議會召開理新後首次會議，中西區區議會主席、當區民政事務專員梁子琪說，將會同關愛隊合作推行關愛大行動，每個區議員已經獲編配一隊夥伴的關愛隊，要求區議員在今個月10號之前同獲編配的關愛隊落實家訪日期、時間和計劃探訪的住戶資料，每名區議員必須探訪至少25戶住戶。區議員金玲和楊哲安都說，對於山頂和中產區的私樓居民，區議員一般都難以入屋做家訪，未必適合硬性規定要家訪，希望彈性處理。梁子琪回應說，始終做家訪是理想的做法，希望議員先盡量做，但亦都明白半山區家訪有困難，如果議員想用其他方式取代，可以再商討。衛生署公布的學童周年健康檢查服務結果，發現小學生超重情況持續，低年級的小學生視力下降。港大臨床醫學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教授葉柏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港大早前和合作夥伴進行長遠追蹤研究，和衛生署公布的數據亦都非常吻合，發現在疫情之後雖然恢復面授課並鼓勵學生多做運動，但很多小朋友在疫情期間養成的壞習慣根本未有根本改變。復課後在學校的運動量提升了，但在放假日子或者是長假期，運動量比疫情高峰時候還要差，反映他們假日多留在家或者很少戶外活動。葉柏強認為，關鍵是社會要建立健康生活習慣，因此要加強家庭功能，家長多些跟小朋友進行戶外活動。學校方面亦都要關心學生的團隊精神，多些鼓勵他們做體能活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等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星期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60点，跌85点，总成交金额336亿3200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1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6点，跌13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00.2，跌4毫；阿里巴巴73.5，升2毫；比亚迪股份208.6，跌2蚊。盈富基金16.71，跌8仙；美团76.65，跌1.35；南方恒生科技3.56，跌2.2；中国海洋石油13.24，升2.4；中国平安33.7，跌3.5；建设银行4.59，升2仙；安踏体育69.0，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9，日元143.27。瑞士法郎0.849，加元1.334，人民币7.156，英镑对美元1.267，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33103点，跌360点。港金报1906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6.23美元，卖出204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情中经得风浪。漫步绿野春风恶，爱何同道轻舟渡，在这美好春光中，心中涌起新的希望。 即系呢个春天新希望啊！ 哇，好险啊！ 醒样醒样， 我原来即系话都 keep 咗呢只，都揾咗呢只， 揾咗呢只歌啊！ 因为我觉得 系你讲 好轻快嘅呢只歌， 系真系有希望， 冇错冇错， 好好系。打字员姐姐好嘢，good choice。 唔系咁嘅，咁有冇名咩名啊？打字员姐 唔记得咗啦。 哦，佢冇 冇冇。 我系啊，咩名佢冇讲咩？ 我真系 都唔记得啦。哦，好啦， 记得啦。 我都话你失忆噶啦，你成日都系咯讲是非，唔记得咗件事。 其实呢个真系重点啊！ 你知我几嬲嗰次， 想讲是非去到口边讲唔到。 边个边个咧？嗰度我讲咁件事系咩？诶，我真系唔记得咗。咁你又讲？ 唔系，我想同你分享嘛。 但是如果值得分享的东西你都记得的嘛。 我真的不记得 的。 我不是死了讲什么呢，我不记得了。 到现在都不记得了。 不是，其实是好的，因为其实你不是一个是非人。 我真的不记得了。我想 说你不是一个内说是非人嘛。所以你不是不记得了。好事来的，好事来的。 你看错了。 我就不会。 我揭开了块面皮。 其实我不是马小强。其实我是。 朱小玲， 好啦，新嘅一年咧，除咗想见翻多啲旧朋友之外咧，我谂细个一样嘢咧，我成日都做嘅，但系近年近好多年啦，已经真系比较少嘅，就系真系去一次旅行啊！我谂你一定多过我，无论系啊，我谂你行开 car van 啊，或者好多地方咧，你哋嘅次数一定多过我。 哦，你即系 香港去郊 外， 即系直情去郊外。系、 okay、 作为一个都市人咧。我以前有一段時間咧，我都住過一啲好偏僻嘅地方、 啊、 你都去過一次啦。嗰陣時咧，我真係好開心啊，因為咧，我成日覺得一行出嗱，雖然咧我要付出嘅代價就係每日坐車耐好多啦，同埋周圍係冇嘢買噶啦，即係如果你要嗰啲咩方便係冇噶啦。但係我有嘅，你哋冇嘅咧，就我行出街。即我所謂嘅 靜啦， 唔係已經係郊外啦，即已經係郊外。我到而家都係仲係好掛念嗰啲日子。細個嘅時候咧，中意去旅行不得了，同學校又好，同屋企人又好，一搭上嗰時仲喺呢個紅磡火車站啊，仲係即舊嗰個咧， 架火車一舊嗰個咧 已經好 開 心 咯， 聽嗰啲聲 嘣嘣嘣嘣，你好期待佢開車啦，同埋咧，咦？喐啲風景向後褪，哇！嗰種心情 係啦， 好激動。 同埋嗰陣時咧，嗰陣時嘅香港咧，去大埔已經係旅行嘅， 絕對係沙田已經係啦，過咗獅子山已經係。 仲遇到豬卡咧，記唔記得？ 係啊， 有 得狗臭啊！呢個鼻， 哇！豬卡 係喎，如果冇曬， 啲人唔知㗎啦， 大家知 唔知豬卡？ 你會點啊？嗱，一知道有豬卡嚟，你聽到啲即係聞到啲味，個個即刻拉低個窗，砰一聲， 唔係過隧道都好似要閂窗。咁啊，如果唔系会成面嗰啲墨屎啊， 你 冇。 但 系 你好曳啊嘛，你一定系坐喺嗰啲卡同卡中间嗰啲位 啊 嘛，上落个楼梯 啊 嘛，其实好危险噶。但系后生嘅时候，你一定会咁做。 型啊嘛， 系啊，唔好啊。 希望新嘅一年咧，我真系可以多啲咧。人哋话啊嘛，嗱，我哋记得讲过咩树肉系嘛，即系摸住嗰啲树，揽住啲大树咧，先有一种咧好清新嘅感觉，洗涤下心灵。多啲喺呢个郊外咧，感受一下。不过去之余咧，都爱锡我哋嘅大自然，千祈唔好整污糟。所有自己带去嘅嘢，自己带翻走，爱我哋嘅地球。 希望今年大家都可以多啲去郊外里边，感受下阳光，感受空气。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银光碧海半圆住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由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演尽尘俗气。乱棍抛开你身边一切，晨光堪上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蓝光碧海半圆处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尘俗无数分离，乱棍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美。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 冇错啦，希望大家都可以重拾翻呢个旅行嘅乐趣吓，有呢个威俊乐队嘅《阳光空气》。好啦，仲有十分钟到十二点钟，呢个爱好系列到 Sarah 啦。 好啦，嗱，其实我觉得咧，人生咧系好矛盾嘅。嗱，我哋好多时候咧都系会追求就系稳定啦，系咪、安稳啦，即系不论希望自己嘅就系、是、即系你工作啊、你嘅家庭啊，样样嘢。但系其实有冇谂过变幻才是永恒咧？系咪？嗱，好多时候咧好得意噶，我记得听过嘅就系有一个佛偈，或者有人跟我讲过，他说其实变是一件好事来的、你要想想一成不变的话是反而是不好的、试想想的就是说若果每一天都是一样的你会很闷、又或者所有的东西的话都不会有起色的，例如、有些不舒服的话你没有康复的希望，那你会很沮丧、但是若果你说有转变的话呢，它就会有升就会有降、即这个其实基本上是你要接受的一个大自然的循环和他们的一个、方法来的。所以就是我会很喜欢一件好喜欢四个字，就是讲紧嘅五个字，就是希望在人间。 嗯， 系咪？其实我哋人间里面嘅话，因为我哋有爱，我哋有互相嘅关照同埋互相嘅照顾嘅话，其实咧系有好多好多嘅好嘢会喺里面嘅。但系当然亦都有啲唔开心嘅，就系、今日系2024年嘅1月4号，我哋都知道嘅就喺日本方面系、不断咁样去有一啲嘅天灾，亦都有一啲唔开心嘅事系、不断咁样每一日都有发生。我哋但愿希望嘅就系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平安安喺我哋嘅地球上嘅每一个嘅地方嘅话，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开心心。同埋身体健康，希望在人间送俾大家。 有阳光，没有战争，不需要受伤，现在的每个人都会想象。 有呢一首啊，许志安再加埋韩红嘅《希望在人间》，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2005年啊《太阳计划》嘅主题曲，送、 yeah. 俾大家。Okay. 我嘅心中有一个和平嘅力量同埋希望。 好， 正啊！ 跟住到你啦， 我好少同叶丽丽可以讲嘅嘢嘅。头先咧，佢讲真系好少，每日同意两样。 多谢 郑英。系啊，咁佢头先讲话，即系年青人系我哋嘅希望，我绝对同意嘅吓。咁、特别系响同一天空下咧、我觉得全世界嘅小朋友、年青人都应该有将来、有未来、有希望、有盼望嘅。但大家都睇到好多新闻片啦，最近吓、战争里边，哇！如果即系好多小朋友咧血流披面啊、喊啊，我觉得系好痛苦、痛心嘅。咁我希望真系希望响即系今年或以后，我哋冇战争、冇灾难，个个都系以一个笑面迎人咁样去享受每一日嘅阳光。今日我拉屎， 拉屎只歌就系、是。 我最喜欢 YMCA， Hello， 明天会更好。 你睇个音乐，你睇你识唔会？知唔知啊？世界真细小啊！ 好啊，我哋一齐唱。 好啊，呢、這个版本系我最中意之一。四朵金花， 人人常欢笑，不要眼泪掉，时时怀希望，不跌心里跳。在那人， 喂，你唔唱嘅歌， 盛阳共居，应知人间少得笑。 嘿， 世界真细小，小小笑得真奇妙，妙妙。实在真系世世界，要笑而渺小。 有阳光照，兼有朗月耀，良朋同欢聚，相依相对笑。万里难假装，心里情长照，要知人间少得人世间，守望。 四朵金花长出，世界真细小。 我听唔到四朵金花。 你搵嗰朵花嚟睇下未？我听唔到啊！张德兰啊，飞姐嗰啲声。 其实佢哋扮花咋？佢哋冇唱啊。 唔系，佢系咪四朵小花啊？我写错啊！不过点都好啦，都系首好听嘅歌曲啊！ 唔系真系，我希望世界开心啦， 和平 一天空， 开心 系啊！ 我哋而家其实基本上有互联网嘅，就冇分噶啦， 地球村 平啊，对啊，世界是平的， 冇错。无论今日呢个分钟喺边个地方听紧个节目，都系希望大家开心心。 冇错啦，外国嘅朋友同我哋打声招呼啦 ，Hi，Hola， 我系。 十二点都能听下风骚快活人，翻嚟我哋有寻找爱的故事，而家先听新闻报告。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咧都系风骚快活人嘅拥趸啦，我都系啊，我听咗好耐噶啦。啊，点样先至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唔好误解咧，快活就系活得好快，系好快咁样生活，因为做事咧如果好急好逼促咧。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咧，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请好好爱那个爱你的人。在很多人眼中，老张是一个很大男人的人。怎样大男人？就是回到家永远不会做家务，因为觉得家务是女人做的嘛。不会煮餸，因为觉得男人什么煮餸啊。他觉得他太太很懒惰，成日都唔做嘢，性格又越嚟越自私，脾气更加唔使讲，一日比一日暴躁，闹亲佢都驳嘴嘅。于是夫妻两个几乎日日嗌交，嗌到最后结果就系、是、啊，老张识咗另一个、哦，哇，咁就好咯，新嗰个有新鲜感啦，样子又好似靓啲啦，脾气又好啲啦，从来唔会同我嗌交嘅。结果好简单，最后老张就选择离婚。其实都冇乜痛苦噶，两个人嘅感情基本上已经进入冷战同埋破落嘅地步。结咗婚之后，哇，系好咯，有新嘅太太，阿老张觉得好开心。而佢嘅前妻隔咗半年之后，啊，都识咗另一个男人，重新踏上呢个红地毯。两个人各自进入新嘅婚姻，一切好顺利，亦都好快适应咗新嘅新婚生活。点知道开心嘅日子好似唔系好耐，阿老张结婚之后觉得之前嗰个第三者，当佢变成真嘅太太之后，哇，点解嗰个性格开始变嘅？以前样样嘢听自己话，闹佢又唔会驳嘴，而家唔系咯，加上个新鲜感慢慢消失，而且再唔系好似以前咁化到靓靓先见自己，经常蓬头垢面，啊，而家咧仲衰啊！以前嗰个老婆起码都会做下家务。而家呢个新嘅太太连家务都唔做，嗰啲污糟衫堆到一堆二堆，啊，翻到屋企又唔肯煮饭，哎，买外卖啦，搞到阿老张而家又冇屋企饭食啦，又经常啲屋企污糟邋遢，仲要自己去执，佢觉得自己真系好命苦，点解娶太太一个差过一个嘅？ 直到有一日，喺个偶然嘅机会，老张喺一个饭局嗰度碰到前妻嘅现任丈夫，两个人咧介绍咗之后倾下倾下，本来有少少尴尴尬尬嘅吓，毕竟咧而家嘅太太就系人哋嘅太太嘛。不过慢慢两杯酒落肚之后，开始倾起偈上嚟咯。这个男士相貌普通，讲嘢好大声，笑得好开心。讲下讲下，老张开始忍唔住问：喂，边个点啊？你太太点啊？以前啊，哇，好鬼恶噶，又唔做家务。我谂你而家一定系唔系几开心咧。你唔好俾我批中啊！我同佢啊，几年就离婚啦。即系我唔系咒你啦，我恐怕你都会一样。呢个男人一路话，笑住咁讲就话咯。唔系、哦，我太太真系好好、哦，温柔体贴，家务一翻屋企就做噶啦，对我又好，对我亲戚朋友更加好，样样嘢都好。呢种女人，唉，你走宝啦。老张心谂，你梗系咁讲啦，你惊我笑你啊嘛？我唔识佢咩？我同佢结婚几年啦，我从来都冇发觉佢咁好。佢哋要面先咁讲嘅。几日之后有一日，老张喺超市买嘢，咦，见到前妻同佢已经嘅男人喺度买嘢，佢有啲好奇，好睇你会唔会买埋嘢嗌交先，就匿埋一边观察，发现佢哋好融洽，个女人笑得好开心，嗰种感觉好似有种光环喺佢身上显现嗰种，嗰种幸福感。他自己从来未见过，望下望下，唔知点解老张眼睛湿润，个鼻有少少发酸。他终于悟出一个道理：太太到底是天使定是魔鬼，全靠个男人去塑造。女人嫁俾个好嘅男人，嫁嗰刻下定决心跟个男人好好过日子。佢呢个选择可能会令佢有得。亦都可能会有失，可能揀咗个好嘅男人，亦都可能错过更好嘅男人。如果作出贡献之后揀咗你，你唔珍惜佢，当佢工人咁发脾气闹佢，咁佢就唔再系天使，而变成你眼中嘅魔鬼㗎喇。 说你害怕在爱中迷途，舍不得你哭，如果是我让你觉得无助，让我告诉你我对这一切有多在乎，如何证明我深情的吻才能呵护你脆弱的灵魂，我愿用生命做到任何能伤害你的人，就算被冷落，就算犯错，我都不走。我相信我，无畏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哦，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 深情的吻，才能呵护你脆弱的灵魂。我愿用生命做当任何能伤害你的人，就算被冷落，就算犯错，我都不走。我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这笑我尽力而为。我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这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哦，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只笑我尽力而为。哦，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只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 找爱的故事，一个君子协定。当你同朋友作咗一个协定嘅时候，系咪呢个协定无论几荒谬，你都会照做？一个真人真事喺媒体上面报道出嚟，发生喺英国苏格兰高地警卫团20岁嘅士兵海文，曾经同佢嘅好朋友阿巴里喺一次开玩笑里边达成一个佢哋两个人先知嘅君子协定。本来就是一个开玩笑的方式的，就是说如果哪个先去世呢，活着那个呢要穿件女性的连身裙去参加另外人的丧礼的。寓意就是都要笑的，不准喊的。后来海文去赴战场的时候遭手榴弹袭击，不幸殉职。他的遗体安葬在英国一座教堂的墓地里面。葬礼那日，巴里对于好友的去世悲痛欲绝，但是虽然心情咁差，他为了履行这个诺言，竟然在当日真的穿了一件亮绿色的女性的连身裙，穿了对粉红色的长靴，喊着这样来到墓地。日期是9月15日，几百名的亲戚、朋友、战友都参加了这个葬礼。当大家见到佢穿着亮绿色嘅紧身连衣裙，穿着个粉红色长靴嘅时候，有啲人就觉得好奇怪。后来当大家知道原来佢同呢一个朋友有呢个君子协定嘅时候，好多人眼泪都忍唔住流咗落嚟，亦都冇人对佢嘅装扮报以嘲笑。有一个朋友讲起呢件事嘅时候，佢只系讲咗一句说话。作为朋友穿着这样的衣服去参加他葬礼，遵守这个诺言，他真是一个好朋友。一个诺言价值千金，无论当你要做这件事的时候有多可笑，你都愿意去做，只有朋友才会这样。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I just never read between the lines.Then I woke up one day and found you on your way, leaving nothing but my heart behind. What can I do to make it up to you?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but tell me if there's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home to stay. Will I promise anything to you?Walking around with my head hanging 哎呀， 肥强做咩唉声叹气？ 因为高处工作以外，知名个案嘅故事咧，真系好令人伤心同埋唔开心啊！ 所以工友开工，大家都要互相关心，睇多一眼。如果旅程多得你守望，咁就可以减少好多意外发生。想知多啲咧，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正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高处工作零意外发生，工友家人大家都放心。我系何晶琪 Natalie。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天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黄昏了，老师对他说：小乌龟啊，放了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啊！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 啊。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 好啦，十二点二十七分啊嘛，同所有打咗电话嚟亦都登记咗嘅朋友讲声，多谢你参加吓，咁希望咧你可以成功地在呢一个风骚神十生里边咧，可以亮声同我哋倾下偈吓，接受挑战嘅。 哇，女士较多， 嗯，系嘛， 系啊， 咁你咪好开心咯， 唔系， 因为有机会有女同事。 嗱，我唔好再同我讲呢啲嘢，今时唔同往日， 系咩？真系， 系， 哦，好啊， 我只系咪头先讲呢啲嘢， 我 ，OK。 好啦，咁啊，翻嚟一阵间打半之后咧，就有呢个 pat pat 时间啦，多 Derek 出现啦。其实咧，我今日咧，我系掉俾佢嘅一个话题，因为咧，我不止一次咧，有朋友嚟我屋企就第一句嘢就话啦：，哇，你只猫咁肥嘅咁样。如果只猫识听人话咧，佢哋好唔开心。 唔系，我中意啲肥猫。 就太肥咧，无论人或者动物， 真系好中意肥猫，系咪？ 系啊， 肥猫 唔系流浪嘅 瘦猫，唔好唔得意啊！我觉得系啊。 你觉得你屋企只猫算唔算太 肥啊？ 唔肥， 唔肥啊！佢系咩咋？佢系啲 毛 啫，系啊， 咁咪得意咯。 当然，你人眼都会咁样嘅，佢又唔知瘦到见骨，但系我就唔会俾佢太肥咯。但佢都好得意嘅，佢系唔食就唔食噶咯。系啊，即系佢唔会嘅，你摆低佢又食，你又摆低佢。 我发个猫真系咁 嘅， 系猫系咁嘅。有时你俾佢咧，佢食少少，跟住就唔食嘅，即系佢识得停咯。啊，狗就唔识嘅。 keep fit 佢自己。 keep fit 唔知，但系我觉得佢 keep fit 不嬲不嬲每一年咧都会带佢验身嘅。咁其实佢每一年我都系非常之 标 准嘅，系啊，靓仔嘅，即系你报告翻嚟系 靓 仔嘅， 咁 好 啦， 掂晒啦。 点解会带出呢个话题咧？我就谂啦，其实狗仔咧嗱，好多人都会带出街啦，带出街即系运动啦。但 系 猫咧，一般传统都好少会即系拖只猫行街，有嘅但唔多咯。咁啊，即系佢冇乜运动咯，可恨。 猫系唔可以咁样拖 住 到出街噶，唔系啊，佢好惊噶， 好 惊 噶，佢好惊。声音或者系陌生嘢都会令佢好惊。你有朋友嚟你屋企咧，佢都惊嘅，匿 埋啊嘛， 系啊，咁我就谂佢咪冇乜运动咯。咁所以咧，我都系问多谢 Eric 嘅，系咪？猫使唔使有啲咩特别嘅方法去 keep fit 咧？咁样除咗先头即系带佢睇下医生会检查下之外， 其实佢成日跑嚟跑去都系 fit 噶啦。 系啊，有时会发癫噶嘛自己。 哦，系。 你有冇见过？ 屋里边， 佢有时候无端端系暴走啊自己， 系啊， 其实喂你做乜嘢啊你，好似俾鬼追咁样，但系好 Q， 可以见到你咁样。 同埋咧，佢有时如果唔小心跌落去咧，其实佢痛唔痛嘅咧？ 痛嘅，但系佢好衰嘅，佢有时佢跌落去嘅时候咧， 佢 会扮冇嘢嘅， 系啊，睇好多片都系， 冇嘢，有冇 嘅事 ？OK 啊，咁样。 问下 Eric 睇下佢即系知唔知佢痛唔痛先？ 系。好啦，咁啊翻嚟咧就会有 Eric 同我哋倾下呢个动物嘅嘢，同埋一。点前仲有今日嘅即安剧，冇人开啦，而家先听十二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聯辦副主任劉光源在一個關於數字經濟發展的峰會上致辭時候說，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生機勃勃，氣象萬千， 为香港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后盾、广阔舞台和无限机遇。刘光源指出，香港具备发展数字经济的良好条件，业界理应成为香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香港亦都必将为数字湾区建设贡献智慧力量。卫生署公布的学童周年健康检查服务结果发现，小学生超重情况持续，低年级小学生视力下降。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港大早前和合作伙伴进行长远追踪研究，和卫生署公布的数据也都非常吻合。发现疫情之后，虽然恢复面授课，并且鼓励学生多做运动，但很多小朋友在疫情期间养成的坏习惯未有根本改变。复课后在学校的运动量提升了，但在放假日子或者长假期，运动量比疫情高峰时候还要差，反映他们假日多留在屋企或者很少户外活动。叶柏强认为，关键是社会要建立健康生活习惯，因此要加强家庭功能，家长多些和小朋友做户外运动。学校方面也要关心学生的团队精神，多些鼓励他们做体能活动。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批评民进党借抹黑大陆，转移焦点，形容是民进党在岛内选举的惯用伎俩。陈斌华表示，选举本来是对政党和候选人的一次集中检视，被质疑者理应自证清白或者是知错认错，但民进党很多政客私德不修，言行不检，一被揭露出贪赃枉法、腐败堕落等的劣迹，就习惯性栽赃甩锅，企图借造谣炒作大陆介入选举等来掩盖丑行，转移焦点。这种烂招用多了，只会贻笑世人，也都呃不到台湾的民众。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仍然清凉，星期日风势较大。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64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35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1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6点，跌13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00蚊，跌6毫；阿里巴巴73.65，升3.5；美团76.6，跌4；比亚迪股份208.6，跌2蚊；盈富基金16.71，跌8仙；中国海洋石油13.3，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3.56，跌2.2；安踏体育69蚊，跌3.2；建设银行4.59，升2仙；中国平安33.75，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日元143.54，瑞士法郎0.849，加元1.334，人民币7.156，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33233点，跌230点。港金报1906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42.81美元，卖出2043.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好似罗本啲咁嘅新人唔多，今日喺初段就将佢淘汰，我觉得可以令佢成长。你都唔想团队入面有一个固执己见嘅队员啩？ 展青山睇得出蔡宇萧系故意针对罗本，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大概有咗衡量。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大家好，我是群姐。垃圾收费在2024年4月1日实施，市民在大厦或者食环署的垃圾收集点抌垃圾，一定要用指定袋包好。抌大型垃圾就贴指定标签，指定袋有9种容量，每公升售价1.1，指定标签每个11元。如果你的大厦有其他安排，那就参考翻管业处的通告，抌垃圾用指定袋，知清楚，实冇错。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啲自己喜欢吃的嘢啦。咁当然同时呢亦都要做多啲运动，咁身体健康就会快乐㗎啦嘛。咁另外呢要睇多啲笑片啦。咁练习下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㗎嘛。咁另外呢你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乜都买呀、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得咗 ，Eric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Eric， 系 Happy New Year。 系咪唔舒服啊？ 系听闻你有少唔舒服喎，系咪啊？ 哦，系啊，就系我啱啱去完日本滑雪咧，就 冷亲。 是唔系唔知冷身啊，系啊，系唔知系应该系飞机度感染咗，咁今世人最严重个感冒，仲严重过第一次赖 Covid。 咁你仲翻工？ 嗱，呢、這个做老板同埋员工嘅分别啦。 但系个问题啊，就系你会会传染猫仔同埋狗仔 嘅。会嗱呢、這个问题啦，就系、是、有人话唔会传染猫仔狗仔，其实会唔会噶？即系当人有感冒，唔会噶嘛？ 唔会， 系啦，唔系 一个紧要嘅渠道去传染嘅。如果咁容易跳槽啊，就好危险噶啦。 我明你讲咩啊？ 如果你忘记COVID 都认为系因为。即系 应该喺动物嗰度先至嘅病毒啊！ 呢个就好罕有嘅 event 嚟嘅，其实所以就基本上唔会嘅。不过好明显，我要小心唔好传染俾我啲员工，因为如果佢哋感染我而家呢个病，我谂佢全部冚唪，因为佢哋唔系个老板咧，佢哋真系可以请病假。 喂，你咁样讲 可以噶？ 系啊，病假要请病假啦， 你有责任噶嘛？ 冇错啊，你唔好谂住翻工又好啊。 我有好大责任噶，我要养佢哋噶，所以我翻工就冇人翻工。 好啦好啦， 祝你早日康复， 康复康复，康复吓。 因为你把声好 sexy。 我煲啖粥俾你食好唔好啊？ 啊好啊， 嗰叫唔满足，嗰个叫唔满足。 我4日冇咗嗅觉噶啦。 哦，系啊！ 哇，咁你好严重哦、 啊！喂，咁你仲识唔识睇病噶？你病到咁，温温顿顿， 好自动波噶啦，好做咗咁多年，乜嘢都做到噶。 系好。 不过呢一排真系好多人病啊，所以咧，真系出入一啲人多嘅地方，大家都应该戴翻个口罩，小心啲。系啊，好啦，快啲好翻啦 吓。嗯，好。喂，嗱，头先我哋预告咗，今日咪讲少少关于宠物嘅体重问题啊，统体重管理，体重管理。 我第一样嘢，我有留意去日本嗰阵时咧，我有留意到啲有幾樣嘢記得，叫我同一個女人傾偈啦。咁佢養狗嘅，你知日本人好得意嘅。你入屋一定要除鞋噶啦， 係啊， 不過只狗是可以行入去的。 吓、啊、即只狗就直行入去。 是啊，佢而家即原来传统呢嘅日本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呢，其实啲依人养狗就係啲狗系攞嚟看门口嘅，即係喺出面打猎嘅，即係冇人会带入屋嘅。即係养只狗系一个好奢侈活动嚟嘅啫。不过就好明显繁荣啦，八十年代嗰时。咁样就繁荣咗之后呢，就依人就同埋西方化嗰个国家，唔系个人喺一般屋企而家变咗喺凳同埋台，就唔系喺榻榻米形式去食嘢咧。就啲狗就融入到佢嘅社会啦。咁啊几得意嘅，我同佢倾偈就啲日本人都会 keep 嗰个制度，就系入屋嗰阵时要洗脚，所以会同喺个系好多屋企咧，要养狗咧就有个 水管 喺个门口嗰度洗脚嘅， 即系同只狗仔洗完脚先。其实是应该的，因为你始终你踩在街上面的地下嘛，其实应该的。 他们好，这个即是一个很传统 rooted 几百年的习惯来的，即是要入屋要即有那个那个 ritual 去除鞋呢，是即是几百年。 但是好卫生啊，我觉得。 对啊，喂啦，咁我又问 正， 我几百年前都卫生。 我又问返你啊 ,Dr. Eric, 咁如果我哋身在香港呢，呢一样嘢系咪都应该做呢？因为好多狗主都会带佢哋周街行㗎嘛。返屋企嘅时候系咪应该都帮佢哋洗洗脚，就算唔系洗啦。我记得我以前呢带完狗仔出街呢，返屋企第一样嘢即未俾佢踩入屋之前呢，系会湿毛巾同抹抹四只脚噶。咁后来佢惯咗咧，翻到屋企佢企咗喺度，第一只脚俾我抹啦。咁其实系咪都一个好嘅练习咧？ 其实系咪应该要训练佢自己又去洗脚啦？ 或者自己去地门喺个地毡擦两下咯。 系咯，不过个物好得意嘅。我细个嗰时咧，就即系喺澳洲大咧，冇人会咁做嘅，个人都着对波鞋啊，喺屋企行啊。 哦，系，我细个都系。 是啊，所以即是嚟到香港，咁我认为是卫生嘅，卫生啲嘅，因为我记得我旧时喺大学嗰时咧，有个教 microbiology 嘅，即係细菌学咁样啦。咁样就佢就话，喂，你哋返屋企记得要除鞋啊，唔好带你而家返学嗰啲。 唔好踩入屋。 嘢亦踩入屋噶，好危险啊！咁啊，嗰日谂紧，喂，呢个鬼佬嚟噶，咁啊，佢都咁讲，咁样就翻嚟香港 make sense， 我认为即系抹咗只脚先至同佢洗。同埋另外一个 trend 好搞笑啊，喺日本都见到有几只狗咧，系佢而家剪毛啦，剪到即系剪啲 poodle 装啊，其他好多品种嘅， 剪咩样啊？ 系方形 cube， 剪到个方形咁样，四方狗， 方形个头系 literally 一个四方。 好丑样咯， 好土豪， 电视机咁咯，好似戴咗个电视机个头咯咁 啊？点解要咁 啊？点解要咁啊？ 你幻想咧，得意啊！铺到咧，两个黑点点啦，鼻哥一个黑点点啦，就成个头系个方形。 身咧个身咧， 可能 个身就系普通咁样剪，系嘛？ 唔系个啊，唔系个 个身都系方形， 身都全部方角，其实角咁样好搞笑。 有冇分界？ 潮流嚟噶，呢个潮流嚟噶。 冇方形冇界嘅。 啊，哎呀！但如果你嗰个方形，我你分到界就系两个三角形啦，系嘛？即系你打斜咁样切开啊嘛，啱唔啱 ？OK， 咁我哋希望呢一样嘢唔会 咁流行 喺香港度兴啦。我觉得我唔想见到佢两个。 冇害嘅， 我唔 系系冇啊，咁佢都唔知丑样嘅。 但系唔系会噶，你笑佢会知噶，佢唔开心嘅。其实知唔知噶？ 我谂真系唔。 佢真系唔知嘅， 因为啲狗品种，即系狗，你喺度谂，喂，佢遗传嗰阵时，只只都以为自己系只狼嘅，咁、样就其实都冇咩变噶啦。佢啲性格诶，对，即系你谂啊，如果一只狼狗望住只 Chihuahua 点谂咧？ 嗯，狼狗点望住 Chihuahua？ 坏嘅只狗，都系只狗嚟嘅，不过佢又认到人哋系只狗嚟嘅，即系只狗对只猫一定唔同嘅。 嗯， 系啦。咁我嗱今日个话题就系讲。猫仔肥胖越嚟越肥系咪？ 系，冇错，体重管理。 所以系啦，好多猫，我今日都有一只啱啱即系一岁嚟睇医生咧，就哇都开始有个肚腩症啦。 哇，一岁已经有肚腩，食咩嚟？ 系啊，其实咧，一般嚟讲咧，啲动物咧，一岁系佢好似我同你我唔知道你啦，不过就系我谂我十七岁嗰时系成世人嘅标准嘅重量啦。 系啊， 猫咧第一岁就系佢成世人标准嘅重量噶 啦。嗯，即系一岁嘅时候咩系佢最标准数？即系呢个磅数系应该最好嘅系咪？一岁 系啦，系啊，只只猫都唔同啦，有啲猫好大只嘅，我试过一只猫咧嚟到14公斤。 哇，公斤 唔肥噶，唔肥噶， 廿几磅啊！ 是一隻巨，即係 literally 嗰只隱養咗只老虎喺屋企，只貓天生係咁大隻嘅。 佢系咩品种啊？咩品种啊？ 系嗰啲美国嗰啲美卷嗰啲嘅。 哦，大嗰只狗喎。 所以你唔可以用个公斤重量去卖人哋肥或者瘦啦，因为即系有高有大啦。 嗯。 所以有高有细，所以一定系用，譬如诶，应该 含下比例 最好咧，就系摸肋骨，应该啱啱摸到两条肋骨，咁啊等于标准噶啦。 摸到两条肋骨就为之叫标准啦。 系啦。 咁你减 晒， 揸落去。咁 都會撳到㗎啦， 冇到咧兩條肋骨，我自己都差唔多摸唔到啦，所以我都要減 到。 馬超摸唔摸到肋骨啊？ 你係鎖骨啦呢度，肋骨啦。 摸到，唔系佢求其摸一条，求其摸一条算啦，佢当揾锁骨当肋骨， 呢啲系锁骨啊！ 摸到啊，肋骨。 好，摸唔到，我摸唔到。系啊，我即系其实人都系一样啦，系咪啊？即系如果你摸到条肋骨， 差唔多啦。你喺你起码人就即系拎起你个手，你应该见到两条肋骨啦，起码 见到。系啊，咁就要減 啦。我都開始見唔到嘅，坦白講。嗱，咁樣就嗱，咁啊貓其實好得意，有幾好幾人嘅 mistake 係咩咧？一記得就A B B 貓要轉成年貓糧嘅，所以好多人咧就俾 B B 貓用太耐，所以今日嗰個主人應該大約就係啲包裝會寫11个月1岁咁樣，當然呢啲街班嚟嘅啫。你睇下你只貓。开始肥你就要转噶啦，所以 因为成猫粮咧冇咁肥啊嘛，食落系咪 营养过剩 啊？系咪？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好似我如果细个嗰阵时可以食五碗饭嘅，而家我话食五碗 啊，又系 下年入院噶啦， 系啊， 所以要转粮， 系啊，所以食嘢嗰度啦，咁好明显老猫变鮮人貓又要轉糧多一次啦，好明顯個份量好緊要啦。一般人個概念份量係完全錯曬啦嚇，所以就個包裝都係街拉嚟嘅。 份量咁應該食幾多啊？你意思 係？係啊，你要睇你個日實際情況去做嘢咯。因為佢俾你個份量好多時嗰啲廠咧，一佢想你食多啲糧啦，二咧就係佢可能佢個標準係屋外國貓。 哦， 唔係你屋企香港嗰啲200尺屋嘅貓，所以咧可能佢哋運動量高過你只貓嘅，所以咧就高就同只貓嘅身體狀況都唔同，好似人咁嘅啫，所以變咗咧就都用你要磅咁貓去為準，就唔好信個包糧。 呢、這個 真係，不過嗰個街嚟嘅，嗰、那個街同埋咧，我嗰日有隻貓，有隻狗嚟睇醫生，佢只嗰只歌姬嚟嘅，14公斤，我就話你只狗要 減肥 斤啦，所以肥到癲。 哦，即系8公斤啊！ 哇，哥基个肚腩会 跟住个包装个份量喂噶咯。不过咧最惨系佢跟住个包装14公斤个份量喂。系啦，你系应该拣佢个标准个份量去拣，去喂佢，唔系佢而家嘅重量去喂。 哦，我明白，即系佢肥到14公斤，所以佢俾翻14公斤应该食嘅嘢佢食。 系啦，咁就越嚟肥咯。 哦，明白。 系啊， 仲笑人， 好笑啊！ 系好好笑啊，真系系个主人。 喂，咁我想问啦，如果真系肥咗之后咧，嗱，我哋要管理啊，管理都包括减肥啦。猫同狗咧有冇得减肥，或者应该点样减肥噶？ 有嘅，其实有一样嘢紧要啦，就系如果你只猫或者只狗系黐肥嘅，即系黐肥同埋 overweight 系两样嘢啦。 嗯， 黐肥真系病态地好肥啦，其实嗰啲要睇医生嘅。 OK。 因为你黐肥去减肥咧，其实有危险嘅。 嗯， 你可以个肝可以脂肪化成嘅。如果你即系你唔可以，就点解任何人都唔应该地狱式减肥啊？猪肉狗都知道可以唔食嘢就减到肥，不过如果咁样你个肝可以脂肪化，咁样就你又可以有长期有好多后遗症嘅。 嗯， 所以咧就如果黐肥减肥咧，就最好问你医生啦。不过如果你只猫有少少肥，少少慢慢做咯。你可以问个医生有咩 target， 每个月有嘅，应该有个终极嘅目标啦。你應該有每個月嘅 target 啦，咁樣就每個月嘅 target 就譬如我當一隻拉布拉多可以減半公斤嘅，不過一個月可以減半公斤，不過要譬如一隻西斯狗可能一個月減到200克，所以唔同 size 嘅狗個重量，佢每個月個目標要唔同啦。而咧， 我哋要快啲啦 ，Eric 九鐘啦。即系仲系 set 个目标，系咪 set 个目标？ 系啦，系啦，咁样就要观察佢重量嘅，每个月有个目标去磅只标磅只狗，同埋啲粮咧，你用紧处方粮又好，唔系处方粮好，要减要用要磅佢咯，咁啲粮都要磅咯，就唔好用手拿话要打九折，因为如果你今月达唔到个目标嘅，打个九折， 咁不过狗做乜嘢咧？你要本身磅磅。 好，得明白晒，唔该晒，多谢 Eric， 多谢晒。好啦，留意见咯，下礼拜见，拜拜。 拜拜。 祝福大家职业安全恋嘅，听日风骚快嘅，10点再见。 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高处工作意外致命个案集第一集。 肥强，你搞咩啊？ 我准备咧去分享有关高处工作意外嘅故事啊，目的咧就系等啲工友们咧注意高处工作嘅潜在危险，避免意外发生啊。咁咧，我第一次响咁多人面前演讲，我咪练习下先咯。 唉，讲开又讲啊，好似真系有唔少同高处工作有关嘅工业意外发生过啊。 系啊，过去发生过好多宗涉及高处工作嘅严重意外啊，所以我特别提醒响高处工作嘅人士要注意工作安全，切勿掉以轻心。雇主同埋承建商咧，均有责任遵从安全法例法规，实施安全工作系统。包括施工前由合资格人士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制定一套涵盖所需安全措施及工序的施工方案，以及提供所需的安全资料、指导、训练及监督，以确保工人严格遵守有关安全工序及守则，工人亦遵从法例及雇主定下的安全施工方法，以免损害本身及其他工友的安全。 肥强，你变了 我变咗咩？ 我知道肥强变得靓仔咗。 Natalie， 你只眼冇事啊嘛？肥强边忽靓仔咗啊？ 我只眼冇事，因为肥强咁关心向高处工作嘅朋友安全，真系人美心善啦，所以咪赞佢靓仔咯。而高处工作意外系有机会引致工人从高处堕下，造成严重伤亡，唔单止令受害者及其家属蒙受伤痛，亦都对雇主、承建商同埋社会因而涉及嘅刑事责任、雇员补偿、民事索偿、工程延误、员工士气及公司形象的负面影响等，构成沉重代价。 完全明白。好，肥强，请你开始你的 高处工作意外致命个案斩第一集 Take One。 有一日，在一个建筑中的大厦工地，有个扎铁工人发生一宗严重工业意外啊。 是什么意外啊？ 那名辛勤的工人呢，在工作期间从没围栏的楼边堕下死亡，留底太太及刚出世的女儿啊。 唉，一宗悲剧就咁发生，大好家庭遭逢巨变，其实有乜嘢预防方法防止意外发生呢？ 当然有方法防止意外发生啦，例如在楼边设置适当的围栏，知唔知啊？ 我梗系知道啦，我仲知道仲有好多高处工作发生意外嘅故事啊。 其实呢啲悲剧一个都嫌多啦。 嗱，咁麻烦大家认真听清楚，高处工作意外致命个案集第二集 Take One， 工人拆卸悬空式竹棚架时堕下。 呢一个悲剧喺咩情况发生呢？ 事情系咁嘅，有一日。又有一个新劳的工人在拆卸俗称飞棚吊棚的悬空式竹棚架的时候，其中一个只用了一粒螺丝稳固的狗臂架突然松脱，引致他由高处堕下死亡，连老相亲顿时失去家庭之处啊。 唉，真是令人心酸啊。俊奇，这一类意外又有什么预防发生的安全守则啊？ 梗系有啦，用嚟承托竹棚架嘅狗臂架，一定要用三粒螺丝稳固喺外墙上。而拆卸悬空式竹棚架嘅时候，工人必须要佩戴全身式安全带，同埋系于固定锚点或者独立救生绳上面。而拆棚嘅工作必须由曾受训练而且具有足够经验嘅棚工执行，并且系要喺合资格嘅人员监督下进行。 其实高处工作嘅意外原因主要系咩呢？ 嗱，好多时人体从高处堕下嘅致命职业伤亡意外发生时咧，都牵涉一项或多项不安全嘅工作环境或者不安全行为。大部分死亡意外个案系由以下直接意外原因引致，包括工作平台、临时支架、楼边、升降机槽口没有护栏、工作平台、临时支架、竹棚倒塌、工人没有使用个人防堕装备，以及梯子翻到工人梯上失平衡等。 咁仲有乜嘢预防措施啊？等我都学下嘢啊！ 听住啦，大家谨记唔好用梯嚟进行高处工作，无论向边种高度工作，都应选用适合嘅工作平台、棚架或者吊船。而棚架及工作平台等临时救助物都必须由合资格的人士或者专业工程师设计，以确保构造稳妥及达到工作符合需求，并遵照劳工处的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及金属棚架工作安全守则进行搭建、更改、拆卸及使用。工作平台结构物边缘需设置稳固的护栏和底护板，或者妥善围封。楼面孔洞四周需加上稳固护栏或覆盖物及清晰标记，提供适当和足够的通道进出工作地点。 啊，又学到嘢！我网上都找到啲资料，就是如果在不能够使用工作平台的情况下，工人必须要佩戴安全带，并将安全带系于固定锚点，又或者是独立的救生绳上。而吊船需由合资格检验员以及合资格的人士作出测试、检验以及系检查，并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吊船规例签发相关证明书后方可使用。此外，只有接受过足够训练的人士才可以操作吊船，吊船上的人员必须要佩戴安全带，并将安全带系于独立救生绳或者是稳固的系稳物上。 Sarah 好嘢，果然熟读资料，关心高处工作人士的安全。 梗系啦，因为我不想再听肥强讲又有高处工作意外发生啊，因为生命冇 take two 嘛，所以工友在高处工作就要特别小心，做足所有安全措施啊。 高处工作零意外，安心回家人人爱。我是何俊奇 Natalie。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为了学会飞，试着随风找节奏，遇上暴雨的坏时候，谁令我解救？是你在暗中引路，燃亮着宇宙。呜、哦、你这天使，随时为我解难受。怕亦由他方逃离束缚，累情多得你手掹，转向活在不安，气压中就讲。呜、哦、多得你引领穿梭，继续远飞，每日狂风中战斗。